好，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啊！认识见翻大家熟，见翻熟悉面后，大家好开心啊！不过有啲都系应该系我未认识嘅。先同大家讲咩叫定海神针，我听过咩嚟噶？咁啊，嗰阵时要故事啦吓。原來最早咧，其實係同大禹治水有關聯嘅。聽過大禹治水未啊？大禹治水當時咧，大禹治水嘅時間就整個用一個定子，或者係一個條用條繩啦嚟到去量度淺，即係近岸邊嗰啲嘅水深嘅，咁啊定子嚟到度海嚇。簡單嘅度水啦，知唔知咩度水啊？度啲水，度水。有冇試過度水啊？咁後來演進過程裏邊咧，就啲人將意思轉咗，慢慢轉咗咧，話係海龍王咧，因為海係好唔穩定嘅，啊，無論係中國，無論係埃及、巴比倫，諸地方古時地方，海都係一種好混亂、好容易帶嚟危險、死亡嘅地方。所以咧，海龍王咧就有支定海神針喺個海嗰度，有支針嘅話咧，個海就會平定啲噶啦，定個海嘅神針。咁我都知道啦，後來啊，《西遊記》就將嗰事再延伸出去，孫悟空去攞咗佢定海神針，成為佢手中嘅咩啊？個如意棒啊，金剛棒。可放大海放小，咁啊從此嘅海就冇一支定海神針咧，就更加嘅混亂。其實可能都覺得《西遊記》其實呢個故事咧，嗰個棒如意棒咧，其實係代表人嘅心可大可細，係一種嘅令人心即係《西遊記》係講緊點樣去治。你控制自己的情緒、自己的惡念的，是一個寓意的故事，《西遊記》其實，甚至有人說跟心猿意馬，聽過沒有？這四個字有關聯的，心就是心，心你不控制心的話就不得的，所以孫悟空要控制他的心，人要控制自己的慾念，心猿就猿猴，是不是？心猿什麼？意马，所以《西游记》咧有只马嘅。今日所讲嘅同呢样有关联，就系、世界上如果冇定律，冇呢个嘢稳定嘅话，呢世界好混乱嘅。我睇诗篇十九篇，有边好我喜欢嘅诗篇嚟噶。第一句话：诸天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咁人嗰啲手段好似唔系好啱听啊，所以新譯本咧，你咁譯本如果係新啲嘅話咧，就譯做咧窮蒼傳人佢嘅作為啊，手段係比較今日嚟講比較負面啲嘅意思。anyway， 就講啊，即係整個世界述説緊神嘅創造嘅榮美，即係到那日傳出言語，即係到那日傳出知識，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定，即係講緊神嘅創造嗰種嘅偉大，他的量體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語傳到地極，因為神用話語做創造世界噶嘛，所以呢個世界裏邊隱約聽到神嘅話語，神嘅言語遍地都有。神在期間為太陽安設帳幕，太陽如動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呼延奔路，都講到神嘅創造太陽嘅偉大，即係嗰種嘅榮美，嗰種嘅神嘅創造係何等嘅奇妙可畏。他從天者邊出來，繞到天那邊，沒有一物不被隱藏，不得他的熱氣。要講神嘅創造嘅權柄係應該宇宙任何角落都可以感受得到嘅。作者突然之間將個北風一轉咗去咧，第十節突然間講緊成日話個律法，因為唔單止成個創造係偉大，而且係有穩定呢個世界嘅作用，成個創造秩序有穩定世界作用，成個話語一樣係穩定呢個世界嘅，相同嗰個效果。耶和華個律法，留意佢讚揚耶和華個律法，耶和華個聖經。耶和華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，耶和華嘅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華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華嘅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。你唔好問耶和華律法 律法同法度有乜关？有乜关？有咩？有咩唔同啊？法传备同确定有咩唔同啊？耶和华嘅训词同耶和华嘅命令有咩唔同啊？唔需要咁划分嘅，因为在诗人系用紧一种嘅平衡句啊，明咩平衡句啊？平衡句嚟到去讲，所以句嘅一样意思嘅。诗人用重复嘅句子嚟到表达同一个意思，但系带出嗰个诗嘅嗰个嘅效果。正如第一句话：诸天水神的荣耀，穹苍全能佢嘅作为或者佢嘅手段。你唔需要划分上句同下句嘅分别，因为佢用两句带出同一个嘅意思，你要去加强嗰个意境。但无论如何，个意思一样嘅，耶和华嘅创造伟大，而且有稳定世界嘅作用。耶和华嘅律法、佢嘅圣经、佢嘅话语系有稳定呢个世界嘅作用。简单嚟讲，神嘅创造嘅神嘅话语带嚟呢个世界有好多秩序，人类需要秩序嘅。呢个同中国一样嘅，如果你知道中国咧系当然。你有冇听过呢个嘅女娲氏、伏羲氏啊？中国系以两个嘅神话嘅人物嚟到做创造主嘅。啊，你睇真所有关于女娲氏同埋伏羲氏，即系男嘅女啦，女话系女嘅啦，伏羲系男嘅。女娲氏咧，只手咧永远揸住一个圆规嘅；伏羲氏手上面咧永远揸住一把角尺。角尺以前嚟讲咧叫矩啊，简单叫矩，圆规简单叫做规。一个揸住个规，一个揸住个矩，即系咩意思啊？咩意思啊？好简单啦，创造秩序，创造规矩，同一个含义。即系我个人相信啦，因为圣经唔系中国以前嘅传说系嚟自圣经嘅，所以里边有一个原精髓。含义是相同的。的确，弟兄姊妹朋友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很多秩序的，这个秩序是很重要的，日出日落很重要的。啊，你要知道早上你问你丈夫，问太太，啊，今天老婆太阳在哪里升起，因为日日都不同的嘛，哇，那么大件事了。啊，这个世界有很多定律，这定律是很重要的，日出日落，啊，生老病死，这都是定律。创世纪话神创造万物各从其类，每一种物质都有佢嘅类别。猫系猫，狗系狗，唔可以话猫同狗嚟到去交配，然之后有蛇同呢个蝎子交配，唔得嘅，会好混乱嘅。各从其类系一种个规则，系一个定律。呢种定律对我哋生活系好重要嘅。冇定律嘅时候，就会带嚟好多混乱。有秩序，譬如话举个例子讲。小羊尊讲到我们的生命是有定律的，啊，就是神为我们的年岁定出界限的，就不可以说哇这个人100岁寿命，那个人1200岁寿命，即是没有界限的，啊，即是个个都可以100、200、300，不得的，有定律的嘛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个个都1000岁，有什么后果？有什么后果？哇，这个世界不行了，啊，即一定是很重要的。那你说没有规律的时候呢，就会带来很多的混乱的。没有规律会带来混乱。即举个例子，即诗人想做个对比的，你看正经落来看下去，然后去到第十一节，突然间个北风又转了去，从神讲到人了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过错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言未言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用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赦免大罪。你将前半段后半段做个对比嘅话，前半段讲神嘅全话语，无论佢嘅创造、无论佢嘅话语嘅全备同埋稳定，后半段讲到人嘅。任意妄为，一个是定，一个不定的，一个是稳阵的，一个不稳阵的，一个是有规有矩，一个是没有规没有矩的，任意妄为。诗人求神啊，你是这么稳定的，你不要叫我任意妄为，行不行？人会就会令到我没有规没有矩，求你不要叫这个混乱 无规无矩的罪来到辖制我，我便完全赦免大罪。十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。特别用咗磐石，好明显嘅比较，就是、相对于人嚟讲，人可以任意妄为乱嚟嘅，但神系磐石。磐石系咩啊？稳定安稳嘅含义。简单嚟讲，前面讲嘅系规律规矩，后边讲紧系人容易犯喺任意妄为嘅里边。咁你讲转头，你唔好话哇咁样，你要讲规矩好闷啫。啊，人都讲哇，日之后日日太阳一定喺东边升起嘅，喺西边落去嘅，太闷啦。如果唔系嘅话，第一唔闷嘅话咧，人啲日一变嘅话咧，冇定律嘅话咧。太陽今天在那裡起，明天在那裡起，這個世界很混亂。還有另一件事，我覺得神悶不悶？當然不悶，對我來說，宇宙萬物，哇，真是很變幻的，神創造很漂亮的，很多不同的生果，很多不同的菜蔬，不同的花朵，神是一個不悶的上帝。另一件事，如果太過沒有規矩的話，會帶來很多危機危险的 ，OK？ 一嗰啲嘢你唔知系真定假，都唔知冇规则嘅话咧，你会带嚟一种嘅好唔安全嘅感觉。我中意睇戏嘅，有啲牧师唔睇戏嘅，我中意睇戏嘅，我唔知你中唔睇戏。我嚟睇戏之前咧，有小习惯，就系中意睇啲预告片嘅，知唔知预告片系吹牛嘅？睇下好唔好睇先啊嘛。但近年我看出来我遇到很大的问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。看预告片，哇，好好看的预告片。看到发觉不对路，原来是假的。看过什么假的没有？假的预告片听过没有？要识分的，我开始不知道，后来看到发觉，咦，又是预告片，又是假的，又是假的。那些假的就发分到的，用 AI 来帮你那些是很真的。哇，好厉害，等做嗰套戏嘅续集出好耐，终于出咗啦，有啦！望睇真啲假嘢嚟嘅，咁点解啲人要做假嘢咧？点解啲人做假预告片咧？原因好多啦吓，可能系佢等紧嗰个续集出嚟，等几多唔到咪自己整到即续续集出嚟安慰下自己，安慰埋我添。其实唔系安慰我，然之后哎呀好嘢，我等好耐，终于有啦！人哋假嘢嚟嘅。有啲可能係屬於 show off， 即係 show off 演嘢啦，哎呀幾叻幾叻。但係無論如何嚟講，帶俾我啲咁嘅氣味咧就好慘啦，因為好似似睇吹牛片咧，都唔知真，咁真定假嘅啊？呢個咁嘅情況而家好多嘅，唔好話預告片啦、圖片啊，你部手機係貴少少，唔係貴少少，新少少。你就是一个 function， 就是你在个街上拍张照，但是后面有夹月饼，路人夹月饼的，你觉得不太漂亮。你的手机是新一点的，你可以按到个掣就可以将路人 delete 它了，整个街没人的，只有你一个，知不知道？好不好啊？都好的，我都间唔中用一下，但是其实你感觉上其实恐怖的，是不是？一条街得你个人去影相，剧背啊有好多人喺度噶，好多人噶喺度噶，啲几望望都几恐怖嘅，你明唔明？无论系图片，无论系 video 录像，喺 YouTube 都睇到嘅，好多时都可以系都系假嘅。呢个一个即系难分真假嗰个嘅情况。唔好讲相片 video， 好多。在网上得到的资讯是假的，似层层的，就报纸了说，报纸我拆到报纸，报纸说刘家杰死了，跟着他弟弟出去澄清，没死到，我那种在生的，未死啊，未死啊，很多这样的假资讯来到浮现出来。这个世界发展得很快，很多东西它反而呢你很难分到它是真是假的。有人称这个年代呢有一个很可怕的名称， 叫做 post-truth era， 即系话咧系一个 post 即系后咧后真相嘅年代。咩后真相年代咧？即系真相已经系你好难揾到啦，好难揾到真相，因为咧好多嘢系似真还假，似假还真。唔好再讲咩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咩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，即系你真假嘢好难分嘅。真相因为呢个年代系唔再重要啊，相片可以假嘅。我成日谂啊，咁嘅情况里边，将来我哋咩呈堂证供嘅相片冇意思噶咯，因为有 video 有真相，有图有真相呢个年代已经过去啦，图已经唔再系确实噶啦。我都拗晒头，因为我。以前啦，而家难啲啦吓。而家啦，而家我有即系胃酸过多啊嘅情况，即系我胃我啲酸做得太多啊，胃酸过多，咁所以就变咗比较难写书噶吓。咁所以以前写书仲我仲加好多图片嘅，但系今日我搵喺无论任何地方搵啲相片嚟去摆喺我书度，我都唔。咁確定嗰個圖係真，因為假嘅。我睇一段嘅消息，我哋唔知嗰段消息係真，因為假嘅。原來唔係正下所講嘅，我哋難分真假，而係任何嘢都可以係真，可以係假嘅。我食嘅嘢可以係假嘅，我哋睇嘅書可以裏邊啲係假嘅。我如果你中間想嘅話，我可以揾阿 Ken 幫手。下个礼拜播一段我的短讲出嚟，用日文讲到，配晒口型嘅，系我嚟嘅，啱口型嘅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但系嗰个系假嘅，我可以用讲德文、讲潮州话，乜话都得，但系嗰个配埋口型，嗰系假嘅。只要有个啱嘅 software 就做到噶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中可以带嚟几多个骗局。突然间播一段出嚟。犬牧师，平安同弟兄姊妹，我喺米代夫被人捉咗啊！唔该你筹钱嚟救我啦！你明唔明啊？师啊，你嗰个假嘅，所以人话呢个一个 post-truth era， 一个后真相嘅年代。喺个年代里边，寻真相冇乜意思嘅，因为可以假嘅。呢个世界越进步，反而我哋越难寻到真相出嚟。学问。我哋去读书系想求学问、求真相嘅，但系偏偏真相却越嚟越唔被重视。我都唔知道将来啲大学教授点自处，因为呢个系一个 post-truth era， 真相已经唔再重要。我一次同人传福音，都唔知一次啊，遇到咁嘅人。我哋讲传福音，咁佢话其实佢都信上帝嘅，不过佢嘅上帝唔等于我嘅上帝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我觉得上天堂嘅，不过呢个天堂未必等于我嘅天堂。人人心中都可以有佢嘅上帝，人人心中都可以有个天堂。咁同啲咁嘅人传福音又好难噶咯，因为一切都佢决定噶嘛。你想象一下，同假如啦，你个女同你讲，阿爸，我同个男仔拍紧拖啊，咁我话假如啊，你个男朋友父母边度啊？我父母都喺呢个城市嘅，不过我男朋友好少探佢哋嘅，冇乜联络嘅，我点解唔联络啊？因为我男朋友话咧，其实孝顺呢家嘢咧，就因人而异嘅啫。你明唔明先啊？佢觉得孝顺，佢讲咁嘅孝顺就孝顺咯，所以唔需要探父母先叫孝顺噶。咁嘅讲嘢嘅时候，你俾唔俾个女同呢个男仔嘅行，即系拍拖落去啊？我就惊咯。不过咁就主要我两个女嫁咗啦，唔使惊啦。咁嘅情况可以考虑 ，one day 佢同老婆，其实婚姻忠贞呢样嘢系因人而异嘅啫，明唔明啊？咩叫忠贞啫？系 随你点睇嘅啫。对佢嚟讲，我系对妻子忠贞噶，但系佢有另一个谂法。呢个人其实可以好可怕，即系其实讲转头，头先我例子里边求真相就呢、是、个就系有造物主，一冇造物主就系咁简单。一系有造物主，一系冇造物主，就唔系话你觉得点样就点样。有父母冇父母，父母在父母不在，唔系你觉得点样啊嘛。孝顺是一个道理，你不贪父母又不孝顺，这个不是你想觉得怎样。你试试去看医生吧，医生说啊，谁个我验到你有 cancer， 有晚期了。医生其实癌症这件事视乎你怎么看的，你觉得有没有，我觉得没就没了。你试试跟医生这么说，医生立刻转介你看精神科医生，精神有问题，俾阿 Sir 抄牌，你试下。喂，你 speeding 喎，阿 Sir，speeding 呢样嘢咧，少你点睇嘅啫？你嗰个 speeding 我都冇问题嘅，你试下咁同 Sir 咁同 Sir 讲，你试下。即系啲人唔系咁噶嘛，系就系，唔系就唔系，有 right and wrong 噶嘛，啲你唔可以夹硬嚟噶嘛。即系就喺嗰个问题里边，即系。我讲头先嗰个例子，佢咧真相呢样嘢有冇造物主呢样嘢？上帝呢样嘢系唔重要嘅，系相对嘅，系最在乎你个人点睇。呢、这个就系否定个真相，你系一个唔一个寻真者应有嘅态度。有啲嘅国家，有啲政权解决问题嘅方式。好簡單嘅，有啲國家有啲政權面對社會上問題嘅時間咧，就係、是、搞掂嗰個提出問題嘅人。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？講乜嘢你？收聲！係解決咗提出問題嘅人，咁就問題就解決嘅咯喎。對某啲政權嚟講，同樣頭先我講嘅例子裏邊，而家有冇做物主啊？有天堂，有冇上帝？處理方式原來不是去求問究竟有沒有造物主的證據，而是取消問題本身。其實真相不重要的，造物主就是你怎麼看的。這個不是，這個就是將問題化解，沒有真正嚴肅的處理問題，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是，不是解決問題，是解決問題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這個不是一個尋道者應有的態度。尋道者態度就係、是、你話有造物主，你俾證據我有冇造物主，攞證據呢個尋道者應有嘅態度，而唔係處理解決嗰個問題。呢、這個問題又唔成立嘅，呢、這個唔係一個尋道者應有嘅態度。咁嘅人去讀書冇意思嘅喎，咁個人去大學讀書係冇意思嘅，因為佢樣都以佢做依歸。呢、這個定律啊，咩呢？讀書就係求真理，求定律。有一个电视，有一个电影叫做魔雪奇缘啊，系我哋所有做父母嘅噩梦嚟嘅，唔知系咪你咪噩梦，都曾经系我噩梦嚟嘅，系迪士尼嘅，教伟人嘅，佢有歌，个个都识唱噶啦，嚟呢个，嚟呢个。我睇嗰啲歌词讲乜噶 ？No right, no wrong, there's no rule for me. I am free。呢个世界冇 right 冇 wrong， 冇定律噶。No right or no wrong, I have no rule for me. I am free。你一只你条咁唱，你谂啱呕血得啦。呢个啱，咩叫错啫？咩叫定律啫？完全唔系喺我身上。弟兄姊妹朋友，背后的含义是你想象得多恐怖就多恐怖。阿仔不要这样啦 ，No right or wrong, no rule for me, I am free。我不知道你吐不吐，我就吐血了。好彩今日主我两个都大了，不过而家开始惊啲酸。唉，都 我每一次穿着 Elsa 的衫的时候，我就吐血了。唉，为什么这样教坏小孩子？是不是要没有路才好？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相，让他含含糊糊就是好的。这听我的牧师讲到，牧师讲了他的经历。他说他有个朋友约亲他黎迟的，什么黎迟的，即是梗迟到的。咁佢就有一次就忍唔住同佢讲，点解你成日迟到噶？嗰朋友同佢讲，我觉得迟到唔系一个问题，我觉得迟到唔系一个问题。点答佢啊？个牧师，我唔记得个牧师点答佢啦。不过牧师个心里面就话，我想冚佢两巴，刮佢两巴。然之后，我觉得冚你两巴唔系一个问题啊。啊，冇事啊，冇事啊，冇事啊。是的 exactly， 你觉得迟到不是一个问题，你不觉得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吗？我冚你两巴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是不是真的没问题？不是的嘛，不是的嘛。当这个世界没有规则，没有定律的时候，人中怎样就怎样的话，后果可以很严重，任意妄为。这个世界有些规则的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，你迟到就是影响对方，你不可以只顾自己，你不可以怪你觉得迟到就不重要，是迟到本身是一个真理，是不应该迟到，你不应该你觉得不迟到不重要就不重要，两样东西来的。有些东西是无所谓的，你去餐厅你嗌什么东西，这样 ABC 的餐没紧要，但有些是紧要的，原则你要守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加拿大这个社会现在走向的情况就是取消原理，取消界限，取消界线。OK， 希牧师有吃大麻习惯的，不是吃吸大麻习惯的，不怕说，因为我 出后院就闻到了，我怎么走啊？我怎么走啊？出后院就闻到了，明明是毒品合法化，不紧要的，取消真理，取消 yes or wrong。 你不要以为你是男人，不要以为你是男仔女仔，你可以是女仔，可以是男仔，你自己选啦。什么世界来的？这是什么教育啊？原来我带小朋友回学校，他要明道理、明真相、明是非，但是今天的世界就带学校回去，学校想取消你的界限，取消你的真相，取消你的男女，取消你的是非。你说多恐怖就多恐怖，治安会越来越差的。因为入屋打劫不要紧，不严重，你打你自卫打伤他，你大件事了。最近有个多伦多差人说，有人说很多抢车，多人打，这个算说多人多的治安差距很多的，你感恩你住在温哥华，多人多很厉害，很多抢车贼、哦、偷有没有打劫、哦、有个差人竟然说很简单而已，你只要车匙摆在门口的地毡上，车匙那些人进来又不会骚扰你，你又睡觉，他拿锁匙之后就开车走就行了，不会伤你的，那你咪去报咁咪解。听完之后，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呢个系一个取消界限、取消真相、取消道理是非嘅一个社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温地有选举嘅时候，珍惜你的票，因为那个票是对你。喂，教会不准爬的 baby， 哪个是我孙来的，即取你几条好，你几条好，原则就是不重视真相，不重视真理，不重视道理，所以投票做了我们所能够做的一样东西。 神的话语是定海神针，不单这个社会需要神的话语，你的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多东西令你 很混淆，这个世界令你很多东西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，那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个定海神针看那种上帝。我是一个喜欢游水又喜欢潜水的人，我在潜水其中一个难处呢，我喜欢水底的世界，其中一个难处就是逢是潜水都要坐船仔出海的嘛。我知道开始有几次呢是去到已经远晒一下呕嘛，后来我把握到绝世绝招令我不呕的，教正你怎样可以坐船细船抛你不可以不呕的，当然太劲又不是啦，小小地你可以定一顺，用什么方式啦？你可以回答我，吃些运动丸，不是运动丸，我都好的，吃些运动丸都好的。有一种另一种好方式，就是望一样不动的东西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要望船头那个人，不要望船尾那个人，望什么呢？望天上的云，望远处的山，那你就不呕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即是你望得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冇咁易呕，一个稳定啊嘛。诗篇廿九篇话：当洪水泛滥嘅时候，下一句咩话？耶和华坐着为王。你睇翻个诗篇系好靓嘅，呢个世界洪水泛滥，即系代表世界好混乱啦，都点算好？哇，嗰样嘢，都唔真定假，冇晒定律，冇晒规矩。犯法的可以不当一回事，即是你觉得这个很混乱的时间，你感觉到很混乱的时间，不妨定睛望天上的上帝，他的话语不改变，他的定律全备完备，那时候我们心里有那个的安稳，那个安稳。考你啊，士师记的金句，通常我都认那句是金句来的。士师记金句是什么？有人知道？士师记金句，一句说话讲就是整个士师记的句，记住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，好似冇王、冇规矩、冇定律，咪乱嚟咯。所以事实系好混乱，好混乱。有王就定海神针，呢样都可以应用我哋身上。可能唔好讲外边嘅世界，可能我哋心里边嘅生命活当中都好多嘅混沌、混乱。呢、这个世界令我哋好乱嘅啊！以前成个礼拜发生最大嘅，以前一个世纪之前，两个世纪之前，上个礼拜最发生最大嘅事就系隔篱阿黄生嗰只牛生咗两个孖胞胎，明唔明嘅事啊？最大件事噶啦，当然一个好简单嘅世界，今日千万嘅资讯喺我哋周围旋转，有时唔系佢揾你，你揾佢，咪猛捽。这个 YouTube 猛望啲我哋唔需要知嘅嘢，以前我哋觉得好混乱，我哋冇咗个定标，嗰时候我哋需要有个定海神针，我哋归回翻圣经，让我哋生活能够准则，我哋有个心中嘅王，以至我哋唔会任意而行，以至我哋生活能够有个方向，有嗰个嘅准则，以至我哋知道从何嚟。今天做了什么事，明天会做了什么事，就不会随波逐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到这个世界祷告，为加拿大祷告，为美国祷告，我都不知道美国要做什么事。 In God we trust， 今天美国是一团混乱，因为没有王，没有被尊重的人，以及个人任意行，为到加拿大 去到美国，去到我们自己个人，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坐标，有没有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，又想为神做些什么，以至不会将我们每天的生活浪费而去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冇错，冇对。天父，你呢个嘢好多时就系咁啊！呢个世界嘅写照，再唔重视规则，再唔重视秩序，甚至唔重视法律，喺有一个遥远嘅地方，唔系法治，而系人治。人说了算，我要拉你就拉你，我要锁你就锁你。这个世界时会不重视规矩，不重视道德，不重视秩序。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，我们为这个世界走向混乱祷告，为加拿大，为温哥华的治安越来越差，是因为整个方向是走错了。人离开了上帝就任意而行，以自己的意愿操控主宰一切。帮助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，为了身处的地方祷告，也为我们的生命祷告。在这个这么动荡多变而不重视规则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或许感到彷徨，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定海神针，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有规则有方向，不会被这个乱世扰乱了我们的心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让我们深信你在天上坐着帷幕，我们当转眼仰望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上帝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